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北京music radio，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海浪、草原、沙漠、 美食， 嘿，一起来跳舞啊！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或是在做梦。 记得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7.4，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生活很麻烦，是否想过给自己制定一个逃生计划，好好的放纵一下自我？带上音乐去旅行，11点01分，我们正式出发。 都是因为那光线让我看来很疲倦，那方位都是因为那方位让人哭不出心结，你从什么时候不再同情我，不再童话我，我从什么时候多了 有一种情绪的宣泄，又有一种追求自由的灵动感，就像我们的旅行一样，始终会让你遇到一个不同的自我。各位好，我是泽华，终于回来了，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对于每个人而言呢，生命当中都会出现几个转折点。而对于艾怡良，2016年他发行的个人第三张专辑《说艾怡良》绝对是他人生当中最大的一个转折点。凭借这张专辑，在2017年的台湾地区的金曲奖当中呢，艾怡良直接获得了7项提名，并且最终获得了最佳普通话女歌手这样的一个奖项。这个奖项出来，包括这个提名出来，让很多人重新的发现到，哇，艾怡良的创作以及他的演唱是这么的厉害。这张专辑当中呢，艾怡良是创作了专辑当中的8首歌曲，其中的4首更是艾怡良自己的词曲全创作。比如说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样的一首《逃生计划》，就是他自己词曲创作的。逃生计划，真的可以制定这样一个逃生计划的话，你会想要去哪里呢？如果可能的话，是不是想要去一个即将从世界地图上消失的地方？好像提到海边，大多数人现在会想到的，比如说有马尔代夫呀，或者是大溪地，这感觉都是海洋岛当中的爱马仕一样的存在啊，非常的厉害。但是却对法国另一个海外领土是知之甚少的。这里呢，同样是融合了巴黎的法式浪漫和热带岛屿的海滩和天气。名字听起来可能会稍微有一点怪，甚至会觉得有点绕口，叫做新喀里多尼亚。新喀里多尼亚呢，更像是一颗没有被开蚌的黑珍珠。所以如果你想要去一个相对冷门的地方的话，今天我们去的这个地方绝对是一个绝佳选择。来到海边跟谁去是一个挺重要的事情。 过了人来人往，不喜欢也得欣赏，我是沉默的存在，不当你的世界，只做你肩膀，拒绝成长到成长，变成想要的模样，再举手投降以前，让我再陪你一段，陪你把沿路感想活出了答案，陪你把独自孤单变成了勇敢，一次次失去又重来，我没离开，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陪你把想念的酸拥抱成温暖，陪你把彷徨写出情节来，未来多漫长再漫长，还有期待陪伴你， 关于爱情的电影总会让大家非常的唏嘘和感叹。这首《陪你度过漫长岁月》是曾经那一部电影的主题曲。最近呢，大家开始很喜欢《后来的我们》那部电影，包括陈奕迅为那部电影演唱的《我们》，同样也非常的动人。 静静分享此刻难得的坦白，只是无声的交谈，感觉幸福，感觉不孤单，陪你把沿路感想活出了答案，陪你把独自孤单变成了勇敢，一次次失去又重来，我没离开，陪伴是最深情的告白，陪你把想念的酸拥抱成温暖，出情节来，未来多漫长再漫长，还有期待陪伴你，一直到故事给说想活出了答案，陪你把独自孤单变成了勇敢，一次次失去又重来，我没离开，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陪你把想念的酸拥抱成温暖，陪你把彷徨写出情节来， 孩子在感情当中好像总爱问你到底有多爱我，你为什么爱我。之前老套脸的说法是，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月亮代表我的心。后来呢，你问我爱你有多深，如果可以重来的话，希望是一万年、十万年等等啊。但有这样的一首歌曲出来之后呢，很多人表白开始说，陪你度过漫长岁月，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其实在旅行当中也是，在旅行过程当中，情侣经常会发生种种的口角，然后呢，你会很嫌弃对方，说为什么要跟他生活在一起。但是仔细一想，无论发生任何事情，陪伴在你身边的还始终是那个他，不是吗？好的，今天我们去海岛新喀里多尼亚。提到海岛，其实很多人是有点抗拒的，抗拒的原因在于好像一旦去了海岛之后，每一次只想去海岛，哪儿都不想去的，因为海岛实在是太美了。你可以在这里充分的去放松，可以去冲浪，可以去潜水，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说到潜水，其实潜水点的优劣呢，取决于潜水员自己想要什么。如果说你是潜水员摄影师的话，可能会想要色彩缤纷的珊瑚礁。如果你是考古潜水员，当然这个考古是加引号的啊，可能想要的是非常刺激一点的沉船的残骸。更刺激一点的，可能有些人说，我想要鲨鱼，而且是品种我越不知道的鲨鱼越好。但是不管你找的是什么，在这里新喀多尼亚，你总是可以找到所有你想要的。这里可以说是南太平洋最好的潜水圣地，当然这里也有世界上最大的珊瑚礁泻湖，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呢收录为是世界遗产。来这里放松，想一想自己的终身大事。 太美，让月亮每个圆锥看着都一样圆满。暧昧，温暖节奏是永不融化的冰沙。暧昧又为恐龙默哀，天使的礼物还没拆。暖暖从容的擦亮烛光，分享晚餐。暖暖放心的烫平谁平。 来自于田馥甄第三张个人专辑《渺小》当中的《终身大事》。哎呀，提到终身大事这四个字，多少人又要深深的叹一口气。哎，也不是没有想过终身大事，总是觉得好多事情还没有完成，怎么就该进入到终身大事这样的一个阶段当中呢？有一个阶段哈，就是父母包括身边的亲朋好友会使劲的催促你啊，给你种种的建议。但是过了那段时间之后呢，好像自己也开始去考虑终身大事到底该在什么时候完成以及怎样完成。那在这首歌曲当中呢，田馥甄就站在所有的适婚女性的角度去唱出了她对于终身大事这四个字的理解。有的时候太多的烦恼，不妨让自己放松一下，去好好的旅行一下，然后回来你会发现啊，整个人的世界好像跟之前不太一样了。前面我们说到潜水这样的一个状态，提到潜水，可能有些人说我并不享受每一次都要背着15公斤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装备，而且还得弓着腰到座位底下去拿脚蹼，然后呢再翻身下去，整个状态觉得非常的累。如果你有这样的顾虑的话，可以先访问新卡里多尼亚的水族馆。刚才那个电乐仿佛有很多的鱼从我们面前游过哈，在这里呢，各位可以近距离的接触到所有在潜水当中我们能够见到的海洋生物，甚至还包括那些非常难遇到的稀奇的品种。当然，如果你做好潜水的准备了，无论是浮潜还是深潜，在这里能遇到海龟都得凭运气。但是在新卡里多尼亚，即便是在栈道上，我们都能够看到在水面上各种扑腾的太平洋海龟。看着海龟，看着蓝天白云，看着大海，心胸想不开阔似乎都很难。哎， Dan of Us， 王嘉尔。 Let it go，I take things mad at your head. You're my own, no doubt for sure. I mean what I said, girl. Into you now, into you now. Wish I could say these words to you beside a fireplace now. Hold up, just hold up, baby. I ain't no filthy player. You be the Mara Jade, I'll be your Skywalker. Every perspective of yours is like a magazine cover. Hope one day the person I gave my ring to is ya. Girl, we go, we go, we go, go reach theWe all we know for you, yet I would sacrifice. We gon, we gon, we gon, go reach the paradise. We all we know for you, yet I would sacrifice. Let it come, ooh, let it come, ooh, yeah. Start a brand new chapter from the day I done, yeah. We gon make it, I don't want some more gold done, yeah.Get on my ride, get on my ride, sit back, hold on tight. Feeling my vibe, I see you in my side. If you're the sun, then I hope to be the planet surrounding you. Taking selfies with the satellites while I'm with you. Romeo and Juliet, but we don't have to split a border. Gotta hit the bullseye anyway, believe it for the daughter. Across the Amazon, let me bring you back to a brand new journey. Started from day one, already unpacked, leave it all down to me. We gon, we gon, we gon, go reach the paradise. We all we know for you, yet I would sacrifice. We gon, we gon, we gon, go reach the paradise. We all we know for you, yet I would sacrifice. Let it come, ooh, let it come, ooh, yeah. Start a brand new chapter from the day I done, yeah.We gon' make it, I don't want some more gold done. Let it come, ooh, let it come, ooh, yeah. Start a brand new chapter from the day it done, yeah. We gon' make it, I don't want some more gold done.王嘉尔的新歌《Dan of Us》，这首歌曲的整个旋律的编配可以说非常的轻松，仿佛在海边喝了一杯 whisky， 然后吹着海风，那种状态非常的惬意。 我们任何时候都会经历种种的困难，种种的阻碍，种种觉得过不去的坎儿。但 Vas 呢翻译过来可以叫做我们的黎明。其实王嘉尔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首歌曲表达他自己的态度，活在当下，用爱去书写新的篇章，总会有新的希望会出现的。来吧，来到海边，跟你的爱人一起看着落日，看着大海。Gorgeous. You should take it as a compliment that I got drunk and made fun of the way you talk. You should think about the consequence of your magnetic field being a little too strong. And I got a boyfriend, he's older than us. He's in the club doing I don't know what. You're so cool, it makes me hate you so much. I hate you so much.Compliment that I'm talking to everyone here but you. And you should think about the consequence of you touching my hand in the darkened room. If you got a girlfriend, I'm jealous of her. But if you're single, that's honestly worse. 'Cause you're so gorgeous, it actually hurts. So happy it turns back to sad. There's nothing I hate more than what I can't have. Guess I'll just stumble on home to my cats. Alone. Unless you wanna come along. You're so gorgeous. I can't say anything to your face. Just look at your face. Taylor Swift, Gorgeous. 还记得第一次听到这个词，当时是应该在看《欲望都市》的时候，那个剧当中反复的都有人在提到，哇 ，You are so gorgeous. 看到美景的时候，你也会发出这样由衷的感叹。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在白色的沙滩上静静的漫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到处都是用沙卡手势跟你打招呼的浪人。哎，什么叫做浪人？无论是对于当地土著还是游客。冲浪都是一件非常受欢迎的运动。 人的活久了些，因为记忆的缘故，某些词汇就变得不再那么单纯。 你可以在树下听着歌，看着他们冲浪，那种感觉应该很美好吧。 小时候感受就是树爬上阴峰，白浪滚滚俯瞰整个华北平原。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健忘失眠，浮躁难安，同源堂牌安神补脑液，萃取名贵中药，强脑安神，祝您拥有婴儿般睡眠，静心生活每一天。 下面是川音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川音气象指数为5，是一名穿单一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半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图书方面，大兴区图书馆推出了24小时智能服务的无人书店，可以刷脸借阅图书，引来不少市民前去尝鲜。据介绍，智能图书馆面积有300多平方米，配备馆藏图书1.1万册，每个月定期更新100多册，实现办证、预约、借还书、阅览、图书漂流、配送、亲子活动、智能服务等功能于一体。近日，作家申赋予《中国人的历史》系列作品的第二部《君子的春秋》推出。《君子的春秋》选取了郑庄公、齐桓公、孔子等10人作为《春秋》的坐标系，他们的人生就像是一条蜿蜒向前的时间之线，连缀起《春秋》300多年的历史。近日，长江新世纪推出学者于世存历经10年的匠心之作《老子传》，这部书用老子的生平立体地阐述了中华国学典籍的精华《道德经》。于世存以散文的语言、诗歌的笔触、小说的题材、哲学的深度，还原老子的历史原貌和老子人生的心路历程。继反腐纪实文学追问之后，作家丁杰再一次写下了对时代的反思初心。这是一本政论散文集，丁杰以个人的视角和体验感受个人、社会和政党的初心建立、成长和成熟。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世界那么大， 哇哦！ 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 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会洒，偶尔也会迷惑，潮汐中会有着我。 这是林俊杰谱曲并且和消除联盟合作演唱的《丹宁之珠》。这首歌从诞生之日起呢就非常受欢迎。哇哦，非常非常的嗨啊。还有这里呢，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首歌曲其实背后有一个比较感人的爱情故事。相传在很久很久以前，每个故事开始一定要这样的方式哈，有一对夫妻俩呢很幸福的生活在一起，然后呢妻子每天在家里面务活，然后丈夫出去去砍伐木材。有一天这丈夫身体不太好，不能出门了，于是呢这妻子决定为了丈夫自己去砍伐木材。但是在砍伐木材的时候呢，妻子一不小心裤子破损了，这个时候怎么办？他赶紧去寻求布商和一个裁缝师，他们去寻求帮助。这个时候呢，布商和裁缝师设计并且缝制了一条非常耐用且不怕磨损的裤子，岂料却因此让他们制作牛仔裤的概念获得了启发，进而也就产生了之后改变时尚世界的牛仔裤。这个故事不知道是真是假啊，但是JJ林俊杰听到这样的故事之后呢，也是被这样的爱情所打动了，于是就结合丹宁这个概念，既结实又非常柔软这样的一种精神，有感而发的写下了我们刚才所听到的《丹宁之珠》。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我们去往的目的地各位还记得吗？来自于法国的比较绕口的一个名字，叫做新卡里多尼亚，这里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海岛。来到这里可能很多人会说，来到法国是不是都得说法语啊？还真的是，在这个地方呢会有30多种当地语言，加上众多的方言，我们唯一可以进行沟通的方式只能是 Bonjour 法语。又该很多人该不断的去叹息哈，不会说法语怎么办？没有关系啊，你不会说的语言可以通过手语进行沟通。来到这里我们会发现有很多重大的节日，比如说卡纳克人呢会准备一种叫做 Bougna 的传统食物，我们没有吃过，但是有些人尝过之后的反应是说 Bougna 非常的美味，但是你可能得走上几个小时才能够遇到一个小脏摊。通常呢 Bougna 是用几层香蕉叶去包裹好新鲜的海鲜或者是鹌鹑，然后再配上有山药、芋头、香蕉、草药或者是新鲜挤压的椰奶，最后呢还是要用椰子去给它绑起来，然后再用铸铁锅烤几个小时，这样 Bougna 就已经做好了。有些爱喝酒的朋友说，吃完 Bougna 感觉有一点不过瘾，如果能去到一个小酒吧当中喝上两口，看上一段现场表演，哇，这个日子真的是太惬意了。各位 Ladies and Gentlemen， 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表演者，他给我们带来的是这样的一个故事，跟一个男人有关。 角飞扬，各种舞蹈在你眼前展开。 You know, I've been calling you for about 2 days now, and I want to see you, darling. I really do, you know, because I think of you and, 醉醺醺的你还挺爱讲话。 Crazy, so, I believe it's a match, darling. You should phone me, and we will have a night in the Casbah that neither of us will ever forget. 整首歌有一种百老汇歌舞剧的感觉。 Paradise. 仿佛此刻我们在参加盖茨比的奢华大派对。 小乔 演唱者叫做 Kyra Emerit， 她是一位阿姆斯特丹，就是荷兰的爵士女歌手。之前呢加入过一个44人的 funk 乐团，后来呢决定还是自己去唱自己喜欢的爵士音乐，于是开启了自己的音乐之旅。他的风格就像我们刚才所听到的，有一种百老汇歌舞剧的感觉，镜头感非常非常的强。今天我们来到的海岛，在海岛呢仿佛一切都是非常美好的。你说海岛有没有不太好的地方？还真的是有。比如说在这里到处都有四轮驱动的皮卡，而在岛的东南角呢是一片荒原，海洋当中的废矿以及冶炼厂当中的滚滚蒸汽，让这一切看起来和我们刚才所看到的非常平静、非常美丽、非常瑰丽的那样的现象成为了鲜明的对比。我们每天都会经历很难的事情，生活、旅行都很难，不是吗？ 是真情是谎言，星期天的早晨别太绝对，疯狂的世界陌生的鞋锁在门之外。有时候想把自己关起来，还是学着把心门打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不离不睬，习惯无关紧要的冷淡。有一天的一个晴天，阳光映在这张旧沙发，躺下来闭上眼，浑然不知寂寞正在蔓延。昨天的激情，今天的空虚，还有一张惨白的脸慢慢改变。一支香烟，温和安静，孤独的气味，是真情是谎言。星期天的早晨别太绝对，疯狂的世界，陌生的鞋锁在门之外。有时候想把自己关起来，还是学着把心门打开，人人之间的关系变得不离不睬，习惯无关紧要的冷淡，有时候莫名其妙。 飞鸟一样自由自在，谁不希望啊，谁不希望，只是很难。 其实张震岳的很多的歌，你去看一下歌词，你会发现还挺深刻的。比如说刚才我们听到这首经典的老歌《很难》，2007年的歌曲啊，11年前的了。歌词就唱到说，有时候莫名其妙哭起来，你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有时候？谁不希望像飞鸟一样自由自在？你是不是也希望像飞鸟一样？谁不希望？只是很难。在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呢，张震岳也是唱出了自己的内心世界，唱出了自己被生活压力压迫，无奈自我封闭却又渴望自由这样的一种状态。据说在海岛边，当地人呀有这样的一种神力一样的存在，就是只要音乐一响起来，就是那种欢快的音乐，还比如此刻听到的，马上就会忘记一切，开始热情的跳舞。 可是我的 dress code 闪亮水钻玻璃球，灯光探照我，焦距锁定我， oh come on let's go， 跳舞不同好不如你微笑，跳的我你跳的我，梦幻的节奏跳得不错，可爱潇洒又风， 害羞，想跳舞就赶紧跟着一起跳，无论跳成怎样，只要你开心，只要你心花一朵朵，就是最快乐的啦。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来自于彭佳慧的心花一朵朵。今天我们去的这个海岛各位还记得吗？重复说一下它的名字哈，